程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，为榜样喝彩。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，期待您的参与。 大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摔破瑶琴凤尾寒，子期不再对谁谈，春风满面接朋友，玉觅知音难上难。广知世事休开口，开口也得有来由。健康平安无忧愁，不图平地起高楼。就说啊，人生在世是吧，最难得的是什么？勤奋、好学、上进，这都没得说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？知足。不有那么句话叫知足者常乐吗？话说啊，咱们读报节目里头说到的一些个社会新闻是吧，进班房的、上法院的、打官司告状的、起了纠纷的，其中相当一部分，那当中啊有那个负责任那个人，有毛病那个人啊，主要的原因究其本源，他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呢？无非是私利二字，就这个把人害惨喽，是吧？所以说呀，人生在世哈，什么事情大事小情，哪怕说机场您过个安检，那都得当安分良民。你说必须的呀，过安检的那他还能怎么着呀？怎么着好吗？头些日子的事儿啊，说是在昆明机场，那个乘客呀，各路的旅客拎着行李大包小包的过安检，正这功夫，安检员就看一男的不对劲，怎么呢？这嘴不对，嘴怎么了？长歪了是吗？不是。不是长得什么样，他这嘴的动作让人看了起疑心，这嘴是鼓的。嗨，那你说长成那模样吗？雷公嘴吗？嗨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这嘴很不自然的往外鼓着，仿佛是这里头横着什么东西呢。安检员一合计，问问吧，同志，那个你没什么事儿吧？啊，问您话呢。哎，不说话呀。不是你嘴里头有什么东西吗？说话呀。嘿，好吗？不说话。安检员一合计，得了，端了一杯水过来，您喝一口啊。好吗？张嘴，啪啪一张嘴，嘴里面掉出一东西来，过去一看，什么呀？打火机。那位说，这坐飞机不是不让带这个东西吗？是啊，他自己心里头门清，所以呢他为了逃避安检啊，把这火机塞嘴里了。结果呢还用说吗？受到处罚了呗，好得了吗？还有那个呢，地铁上头，各位啊，别的地方不知道啊，现代快报的报道说了，在南京正式有规矩了，地铁车厢之内是不许吃东西，有被罚的是吧，有围观被罚的。哎，那位说，头一个咱们能理解，这后一个您听我说呀，说那一日啊，他们这个地铁的管理人员在地铁车站内维持秩序，就看有一位啊，端了一盆那叫什么呀，是凉粉啊，是什么粉吧，哈哈，反正吃的东西跟面条似的米粉进了车厢了，做好了之后拿起筷子，呵，开上了。哎呀，整个车厢都是那辣椒的味儿， 这就不合适，你影响大家伙儿。工作人员过来了，制止他这个行为，说你这样的话得罚款。正说这个事儿呢，边上有一位老哥，就俩眼直勾勾的盯着人家那碗那个米粉。 哎呀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哎呀，我配合一下你吧。啊，噌， 打包里拿出一包饼干，啊嘛嘛的，呵，吃上了。地铁管理人员说：“哎，我说，说您呐，怎么吃上了？ 啊，我看他吃那东西，我高兴，我也来两口，好吗？ 行了，连你一块罚。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是吧？还有那跳河的呢，干嘛呀？想不开呗。”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南京大光路派出所，那儿有一位54岁的民警张大哥。张大哥正上班呢，接着报警了，赶紧来吧，河边有人不想活跳进去了，轻生者，这得赶紧救啊。张大哥带着辅警来至在河畔，拿眼这么一扫，找来找去没找着啊，在哪儿呢？落水的这人去哪儿了？哎，坏了，掉进去了，已经下去了，眼瞅着要沉底儿，是一男的，40来岁，一大老爷们儿。哎呀，张德哥心的话说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什么事儿想不开呀？得了，我救你去吧，赶紧就下了水。张德哥是有水性啊，三把两把游在这个轻生者的身边，把他呀往身上这么一背，揽住喽，就往岸边这么滑，很顺利的把这人呢就救到岸边了。照理说呢，大家伙一搭把手把这人给拽上来，这就没事，谁成想正这功夫，这轻生的呀，整个过程当中他都没言语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很顺从的跟着张大哥就奔岸边就来了。谁知道到了岸边，突然之间这哥们也不是怎么想的，这腰一挺，走你，腾，拿这脚一踹这岸边，这整个的人肉啪二次落水。嘿，他落水不说，把这张大哥这个民警也给带进去了，猝不及防，哗嚓掉水里头。哎呦，喝了水了不说，腰还扭了，忍着剧痛啊，好民警张大哥又是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将这个轻生的人给拽上岸来，赶紧的去医院瞧瞧吧，腰闪了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李欣，继续啊给各位讲故事。这就说啊，有那么句成语叫认贼作父，就是拿坏人当自己的亲爸爸啊，这心真够大的，哈哈。现在呢不是了啊，这回咱们改戏了，叫认贼做妻，哎，也够可以的。真事儿吗？可不是吗？南方都市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佛山，是吧？有一位姓叶的师傅，哎，叶问来了，不是啊，是有一位姓黄的师傅啊，黄飞鸿啊，不是。跟他们二位都没关系啊，有一姓郑的小伙子，他是四川达州人士，是一位90后。这小伙子呀，这个到这个佛山这个地方来啊，起先呢几乎是身无分文，就在这个地方打工挣钱。但是这孩子他有心啊，在一家发廊工作，慢慢的呢跟着师傅学，这个一来二去呢，您还别说，还真学成了。成了当地发廊里头小有名气的发型师，很多顾客都专门找这位小郑哥们儿，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给我弄个头啊，给我弄一个于老师那样的。嗯，嗨，什么呀，这就开个玩笑啊，找个烫头嘛。这当中女顾客是居多，本来这小郑跟这个发廊里头这收入啊是节儿节儿高。为什么？他的顾客多呀，回头客多，人家是啊品牌效应。可是谁成想，正在事业上刚刚起了个头，一帆风顺之际，嘿嘿，艳福来了。那位说，好啊，交了女朋友了是吗？关键是嘿， 交友不慎呐。话说这一日，发廊来了一位阿莹姑娘，莹姑娘长得那个漂亮啊，这个专门点啊，让郑师傅给我弄头。听着啊，别弄成于老师那样了，怎么还提这事儿啊？就那个意思嘛，哈哈，啊，给我做个发型吧。啊，我信任你，我知道，我姐妹也跟我说你做特好。俩人这么聊，一来二去呢，熟了。熟了之后，一来二去呢，啊，又进一步的交往，进一步交往之后，一来二去呢，俩人好上了，谈上恋爱了，搞上对象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是啊，上班小郑就踏踏实实给人做发型、理发、剃头，下了班跟这位莹姑娘下去出去玩去，啊，这个吃宵夜去，啊，看夜场电影去。是吧，逛夜市去，哎，不是，那个说怎么都离不开个夜呀，白天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干他们这个理发师这个行业啊，有个特点，总是拉晚儿，是吧，白天没工夫，不拉晚了，他白天他得补觉啊，要不然他没精神呢。所以只有下了班之后，比如说八九点钟晚上啊，来说这个小郑陪着他这女朋友莹姑娘出去玩一玩，老这样，这姑娘有意见。哎呀，你怎么这？哎，你不行啊，你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想不想跟我好？你说实话，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啊，我想跟你好，我想跟你过一辈子。得嘞，话到此处甭说了啊，工作辞了，辞了，咱吃什么呀？跟我勇闯天涯，哎，啤酒牌子都有了，不是，就那个意思嘛。说勇闯天涯是好的。说的坏叫流浪街头。哎呀哈，小郑说别介呀，咱俩人身大力不亏，咱得挣钱吃饭。我知道，就说啊，咱们过一种流浪的生活，知道吧？流浪者知道吗？阿布拉姑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就那个意思嘛，哈，是吧？流浪也不是不挣钱，有那个挣钱，我告诉你说，那个路数比你那儿吭哧吭哧给人家那个是吧修理脑袋比那强多了，来钱来的可快了，是吗？你听我的，没错。俩人家就开始啊，小郑辞了工作，跟着莹姑娘就上路了啊，这儿待两天，那儿待三天，但是兜里的积蓄花光了呀，怎么办呢？小郑说，要不然找我哥们儿去吧，我多年有几个朋友是吧，这个都挺好的，好哥们儿好兄弟，行啊，去吧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阿志阿灿这哥俩原来也是跟这小郑一块学这个理发的，现在呢哥俩在一块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工啊。这个莹姑娘跟这小郑就去了，四个人见面之后呢非常的高兴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啦，你看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那个住哪儿了啊？那个啊，我们是目前正处于流浪阶段。哎，那就没地儿住是吗？啊哈啊，得了。阿志阿灿呢，人心很善良，很宽厚。一看这兄弟，你看混的也不老好的，得了，住我们这儿吧。我们这儿里外间，这样啊，我们住外间，你们住里间，给你们腾出一间房，你们跟这儿先住两天，回头再说，行不行？好嘞，太谢谢了。这俩人就去了，跟那儿住着。一来二去的，就是因为白天阿志阿灿哥两个上班啊，屋里头就他们俩人，就这个小郑跟这女朋友阿莹。啊，后来这个小郑倒没走心，阿莹可不然，看见他们那哥两个上班之后，这阿莹站起来在屋里面走了这么一圈，柜子打开啊，碗橱是吧，消毒柜啊，冰箱看了个遍。小郑看着女朋友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没事，我那个找找，嗯，找吃的，饿了是吗？啊，不饿，我就是看看有没有钱。哎，钱啊，哎，你还别说，我发现了他们这个衣柜里头有钱，杆新的人民币。嘿，大牛知道吗？大牛啊，哎呀，将近万元，100块钱一张的钞票，我数了绝对没有25块钱一张的。哎，25块钱一张，那是钞票吗？那是真钱吗？我就那个意思，你看了没有？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，流浪到现在为止，哎，机会来了，咱俩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来喽。小郑说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，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你要干嘛呀？不干嘛呀，就你这兄弟两个， 他们在柜子里面搁这么些钱，咱能浪费了吗？咱们呢，帮他们哥俩花去啊啊！小郑说：“你这莫不是要偷这钱吧？偷多难听啊！换一个，拿，用。哎呀，一个意思啊！”这银姑娘不由分说，把人家柜子里面的现金，还有些个珠宝首饰，全给改了出来，找了一块包袱皮包好了，跟小郑一摆手，走，扯货，封紧。你这都什么口头语啊？哎呀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就是个贼，哈哈，我就做这个买卖的，我不靠这个营生，我活不下去。跟你说什么勇闯天涯，什么什么流浪人生的，都是瞎掰啊！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带你出来就是做买卖，你给我打掩护，打你们这兄弟俩这开始，咱们开张了，走着，你还跟这待着干嘛呀？你等警察来呀？哎呦，小郑这个时候才明白。坏了，上了贼船了，嘿嘿，没辙呀，是吧？你想他在这个女人身上不单是投入了很多的钱财，而且投入了很多的感情，就觉得割舍不下，知道他不是好人，违法犯罪，而且他偷到我兄弟，我的好哥们儿好朋友身上来了，你说我还以后还有什么脸见这帮人啊？啊，人家好心好意让我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住，结果我干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可是呢，事情到这儿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好硬着头皮跟这银姑娘跑了。跑了之后啊，哎呀，到处流浪啊，浙江绍兴，江西的宜川啊，惠州，湖南株洲，跑了个遍，钱也花光了。这小郑呢，手艺学那个剃头的功夫也生疏了，而且落了一身病，还跟人打架，还让人给捅了。就这个落魄潦倒之际，您猜怎么着？那银姑娘她挚爱那位女朋友，嘿嘿，闹丫子人家溜达了，根本就不要她了。随后呢，小郑被警察抓获，为什么呀？偷钱那事儿啊，东窗事发了呀，他得坐监牢。继续啊，钱江晚报讲了一档的事儿，哎呀，让人看了以后心里面把抓揉肠，太难受了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年前，那是2011年的年根儿下啊，说是在浙江有个地方叫乐清，乐清啊有一老徐，这老徐40多了，没旁的嗜好，特别稀罕那个杯中之物啊，你说明白了，好酒贪杯，好喝口。哎，对了，赶上年根嘛，这个来俩好朋友啊，老曹老陈找这老徐，走走走走走，出去喝酒去。老徐说今儿是最后一天啊，啊对，是你最后一天。嗯啊，不是那个，说走嘴了，不是那个，是这样，那个今天是2011年最后一天啊，咱们哥三个啊，好好的喝会子。到了镇上，找了一小酒馆，要了几个菜，要了一桌子啤酒，一桌子啊，那啤酒瓶能摆一桌子，就喝呀，推杯换盏。哎呀，老徐心里也不痛快，哎呀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是吧？你看看。都是浙江人，你说我怎么最后没赶上马云呢？好吗？哈哈，哥几个聊天，这个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老徐这程子呀，工作呀，平常的生活不太顺心，加上自己老喝酒，身体也不好了，所以说呢，这发愁，一边发愁一边喝酒啊，这个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，越喝越多，越喝越高，打是天擦黑，一直喝到了午夜时分，晚上11:30了。那俩朋友啊，老陈老曹偷眼看了一眼老徐，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哎，老徐别喝了，没事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刚开始，来来快，老板上酒，老板别叫老板，老板都睡半天了。嗯，这人家都打烊了，这酒馆也不能好一开开一宿啊。走走走 回家回家回家，我们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我走不动了。就这会子啊，老徐喝的是烂醉如泥，动都动不了了。老曹老陈一边一个搀着老徐给搀出了酒馆，但是可有一节可是没奔他们家走，来至在当地的一个水库的边上。老徐虽然说醉得够可以，但是他认路啊。哎，心对话说怎么离我们家越来越远了呢？ 哎，我说哥两个，咱去哪儿啊？ 你喝多了，带你到水库边上过过风，哎，凉风一灌你就好了，等你醒了酒咱们再回去啊。 啊，多谢二位。 没多想，来至在水库的边上，小凉风一吹呀、啊，哎，老徐还真是清醒了不少。抬头一看，嚯，皓月当空，哎呀，这个风啊是清冷清冷的。想起来，哎呀，再过一会子就是2012年了，我跟这儿瞎耽误什么功夫啊？我得回家呀。把这个腰棒起一挺，他要站起来，正这功夫，突然之间，啪！后头过了一老拳，恶风不善，砰！一拳整踹到老徐太阳穴上。老徐一捂脑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甩脸一看，是一张凶狠的面孔，就是他酒友老陈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打人？啪！话音刚落，那边又过来一拳，整打在那个腰眼上，哎呦，疼的呼疼！老徐就坐地下了。再抬眼一看，这不是老曹吗？哎，我说哥两个，你们疯了吗？呵呵，疯了，我们可是没疯。对不住了啊，老哥们儿，今儿个还真是你的忌日。把这话说完了之后，这俩人抡起拳的乒乓啪啪，这通揍啊，拿起板砖啪。就拍到老徐脑袋上，老徐当场昏死过去，血光迸溅呐、啊！哥俩打完了之后，看看还有气儿吗？拿这手搁鼻子底下一探，嗯，行了，死了，走走走走，回去拿钱去。趁着夜色，这俩人噔噔噔噔噔噔跑了。那位问了，老徐死了吗？死了就没戏了。又过了一会儿功夫，这个水库边上带着水气的那个凉风这么一吹，老徐根搂下子醒过来了，刚才是给踩晕了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，救命啊，杀人了。强撑着站起来，步履蹒跚，晃晃悠悠的他就上了公路了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赶到天亮时分，黎明时刻见着人了，打电话报警，把警察叫来。没过多久把那老陈逮住了，你这是故意杀人呢，给判了刑了。那么老曹跑了。这些年啊，这4年前的事儿，这老徐整不明白了，怎么呢？说是这干嘛呀，这哥两个干嘛要杀我呀，疯了这俩人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谁托付他们的吧？谁托付的呀？正这儿合计呢，警察过来了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案子完全破了。为什么？老曹也被抓住了。老曹交代了他们和这个老陈俩人谋害你的幕后的真凶。谁？是什么人？不是旁人，老徐你记住了，是你的亲娘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老徐的妈妈呀，是一位这个眼睛看不见的老太太，没婆婆，打小含辛茹苦的把这老徐抚养成人。谁成想老徐长大之后啊，酗酒，一天到晚醉嘛咕咚，喝多了就打他的亲妈，拿他的生身母亲那儿撒气，老太太受不住打呀。哎呀，想来想去呀、啊、把老徐他姐姐给叫来了，说孩儿啊孩儿啊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得被他打死啊。他姐姐一合计，那咱不行，就给他来个了断吧。这才是娘儿两个设了一个计谋，找了老曹和老陈，要把老徐置于死地。这是买凶杀人呐。得到这个真相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？哇，